李岩，你猜你的鲍先生知不知道外面有警察？ 接近喃喃自语的轻哼出这句话，乔家明知道李岩听不见他的任何话了，还是将这句话当做了李岩的遗言。暴风有很多人可以用，就算是要杀乔家，也不是非用李岩不可的。从他被抓到暴风离开，时间短的警方行动都来不及。那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从来不留任何的漏洞给人抓，所以才可以在几乎没有任何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铲除了所有障碍物，舒舒服服地当上了黑暗世界的霸主。乔家是真心佩服暴风的手段，纵然是李岩这种可以为他生为他死的左右手，舍弃起来依然毫不犹豫。暴风太清楚警察对于刘宇的死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不交代个李岩出来，警察只会对他穷追不舍。大概从刘宇死的时候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放弃李岩了。这都是乔家事后想明白的，既然暴风可以在明知道他是郭林线人的身份下按兵不动这么久，在与警方的对弈上，他完全是把每一步都算好了。不过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耿伟将郭林松绑之后就一直在喊救护车，因为郭林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准确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识。乔家在有警员帮他松开禁锢之后也冲了过去。 李岩说他们给他注射过毒品， 这话他没敢大声说，他怕对郭林有影响，所以几乎是贴着耿伟的耳边说的。后者震惊地看了他一眼，两个人当场都有点慌。缉毒警沾上毒品其实并不是多新鲜的事情，毕竟一天到晚跟这些打交道，承受力不强导致行差踏错的，或者被这些亡命之徒陷害的都偶尔有之。可无论是哪一种，一旦碰了这个，有了记录，这个警察就算是完了，无一例外。虽然很不公平，但是作为速毒侦查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会再有人信任你，甚至包括你自己。乔家的这句话让耿伟一时乱了方寸，他借着自己的身体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一把将郭林的袖子撸上去，上面密密麻麻的针孔看得他差点没当场骂出来。勉强压抑住情绪，他一把扯过乔家， 想办法带郭子走，真的送到医院，郭林这辈子不要再想穿上警察的制服。 耿伟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是在犯错误，可就算如此，他也不得不这么做，眼前的局面他别无选择了。乔家并不了解警察内部的规定是怎么样，但是看着耿伟的脸色，他也知道情况不怎么好，所以听了耿伟的话，他毫不犹豫地架起郭林，在前者刻意的安排下绕过了救护车，消失在了警方的视线之内。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想要趁乱避开其他人的关注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就算多一个郭林也是一样。他不知道耿伟会怎么处理他们的消失，他也不在乎了。郭林靠在乔家身上的时候，乔家才感觉郭林的体温高得不太正常，虽然还有行动的能力，但是凑近的话可以听到郭林一直在无意识的轻哼。他见过吸毒的人是什么样，乔家自己死都不碰这些东西，但是吸粉的人都是什么下场，他是很清楚的。暴风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毁了郭林，而从刚才耿伟发现的那些针孔来看，乔家觉得暴风已经做到了。担心暴风不会这么容易放过自己，乔家之前特地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临时落脚点，原本是为自己留着以防万一的，现在正好先安置郭林。他们两个现在都是无处可去，处境难堪到根本不愿意细想，他所能找到的环境当然也不会太舒服，简单点说就是极其简陋的廉价公寓，在一家修车铺的楼上。因为距离市中心比较远，所以附近的人也不多。乔家提前在这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算是做了准备，否则以郭林这样的状态，不去医院恐怕也好不起来。他把人扶进屋放到沙发上，郭林从头到尾都是任他摆布，哪怕是他一路上在试图跟他说话，对方也毫无反应。 乔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下的人，想到最后只能先去浴室给郭林投了一条热毛巾擦擦脸。这公寓虽然破，该有的设施还是有的。郭林的脸色有些发青，在乔家给他擦脸的时候，他动作幅度很小地动了一下，但是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活死人状。乔家擦完了脸，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就只能坐在边上看着郭林，想着这个警察以前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心里就跟堵了千斤重的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来气。时间过得太慢，乔家有点忍无可忍地四处找烟，好不容易摸到一包，他像个毒瘾犯了的人一样抖着手点着，然后愚不可待地站在窗口抽着。到了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不太能够面对郭林。落到这种境地到底是谁的错，乔家想不明白。他一路走过来，每一步都不是自愿的，根本是个不知道前路的瞎子，被迫乱摸乱撞。他和郭林最大的错是低估了暴风这个人，他们的对手和他们最初预想的根本就不一样。早知如此，可能乔家早就退出这个游戏了，他真的玩不起。可是如果是郭林的话，明知道玩不起，他还是会继续，不敢面对却又忍不住。乔家侧过身看着沙发上的郭林，觉得眼睛里涩得发紧。 你说你到底为了什么呢？ 自言自语的语气里带着嘲讽，也带着不甘，更多的是迷惑。他手上的烟抽得很快，那仅存的半毛烟很快就被他抽完了。难受地攥紧手里的烟盒，他烦躁地叹口气。 妈的。 耿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跟他们联络，乔家用自己之前准备好的手机给耿伟发了信息，也没有回复，以至于他和郭林从下午一直傻坐到晚上。因为情绪紧张，不吃不喝竟然也没什么感觉。挨到了晚上八点多，乔家终于觉得应该先解决一点自己和郭林的生理需求，再不吃他没问题，郭林也扛不住。但是这附近也实在是没什么地方能吃东西，为了避免麻烦，乔家只能到下面的修车铺随便要了点吃的，给了点钱算是伙食费。饭菜不好吃，勉强能填饱肚子而已。他自己先胡乱扒了两口，然后就去端给郭林，举了半天后者还是没任何反应给他。乔家耗不住了，就自己撑了两勺想喂郭林，但仅仅是凑近郭林，一直处在意识不清下的男人却突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冲到厕所。还拿着饭勺的乔家根本就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听见了郭林的呕吐声，那个动静甚至有些恐怖。乔家也分不清楚是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还是郭林的样子真的很吓人。他手抖得厉害，丢下饭盒跟着冲进厕所，才发觉郭林吐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吐出来，他只是一直干呕，然后就开始抽筋。 郭林， 乔家蹲下来试图叫他，但是靠在墙边的男人却根本不给他回应。从一开始的只是断断续续的抽筋，演变到后来整个人都在抽搐。乔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他努力在脑海中回忆着以前看过或者听说过的这方面的事儿。他随手抓过毛巾，打湿了之后掰开郭林的嘴，把毛巾横着塞了进去，然后尝试把郭林拉起来。他觉得坐在浴室里不是个事儿，这公寓的供暖不怎么样，浴室冷得跟个冰窖一样。可是郭林现在的状态不是他个人能弄得动的，不同之前的被动配合，突然冲袭而来的毒瘾让郭林现在的行为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就连乔家给他塞个毛巾都费劲了半天，更不要提其他动作了。事实上乔家只是不知道，郭林现在浑身上下就跟被人用无数的针扎一样，觉得每个毛细血管都在往外涌血，心头像火烧一样的痛苦，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缓解。 我操，郭林，你到底怎么了？ 乔家狂抓着按着郭林不停抽搐的手脚，两个人在浴室的地上滚成一团。 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操，我 该做什么？操！你说话呀！我他妈的能干点什么呀？我 第一次，乔家恨自己对这些了解的太少。眼看着郭林这样，他却帮不上任何忙。乔家现在很恐惧，他很害怕郭林会就这么死了，而他竟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